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很久没见又是我们不是 sorry 不是我们是啦又见到我们这两个人 了是啦我是小姐 我是永远的黄先生 我是多利士 我们多了一位新的朋友 新的朋友多利士啦 咦我们的节目名 不同了现在 是 什么呢 男女多领事 为什么呢 是啦就是因为我们有男有女仲有多領事 是啦他不是叫的不是多領事 他多領事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是啦没错啦啊那我们现在这个节目是讲什么的呢 这个节目就当然是讲男女和多領事啦 我们用全新的演绎方式还是全新的组合还有全新的表达方式这样你看他 其实都不是叫全新的啦又有我同你 不是那个坐位不同了啊 我就会 是啦有睇开我哋呢啲嘅呢就永远就知道我都係呢边㗎啦因为我呢边听唔到嘢嘅问题呢所以我唔可以坐嗰度。 係个人问题。 係啦咁我哋除咗我哋係两个男女讲啲关于男女啲咩呢 其实好多时候男同女諗嘢係永远係相反㗎嘛。係啦即係男人永远唔明白女人諗嘅嘢点解会咁样諗啦。咁女人亦都唔明白男人点解会咁样諗㗎。即係、就是、正如男人唔明白点解女人成日要买衫买鞋。我哋女人亦都唔明白点解男人咁鍾意买车同埋睇波嘅。 係啦。 咁、所以我哋就住唔同嘅话题一起去探讨究竟男女之间唔同嘅睇法。 咁点解淨係得我一个呢 我都不知 道即是得我一个就可以顶晒他两个了即是我代表晒男人的大众这样的了嘛即是你这里有两边的 不是的你个人本身学识比较渊博一点点 咯渊博的 OK 咁所以就找你来去顶一顶咯咁其实我哋间唔时都有其他的朋友仔加入嘅，咁可能有阵时候我哋系两男一女嘅组合啦，有阵时系两女一男嘅组合啦， 或者全部男人咧，或者全部女人咧， 系啦。 总之你中意睇咩就吓、啊，你中意睇咩咪讲啦。好，我哋今日第一次讲啲乜嘢咧？ 哇，正 正， 近期好多人都做噶啦， 热话 偷食 咩咧？哇，咩咧？不如你讲下嘢，你 又偷食。 偷食 系 啦，男嘅又偷食，女嘅又偷食。 即系你个意思系咪话，即系偷食嘅意思就即系入厨房，阿妈煮完炒完菜心炒牛肉， 真系偷食啊！ 绝对唔系。 系咩咧？ 系有老公或者老婆、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点解都要去偷食咧？ 嗱，我想问一个问题先，我比较严重啲，想问偷食同偷情有冇分别噶？喺你哋嚟讲咧，嗱，我就查咗嘅，我就。在個網上面講過的 有少少分別我自己就覺得有分別 是有分別的、 即偷食首要條件你一定要有個另一半先 是 即我跟你這些就沒得去偷食了 哦、你咁样讲咗咧，第一集之后就冇人睇噶啦， 系咪？ 系就冇人再睇噶啦，个节目就冇人睇噶啦。 我哋呢啲单身啊嘛，咁所以咪唔成啦。 今晚吓，今晚佢系单身嘅， 今晚 佢系单身，所以大家如果睇紧咧，可以一阵留下等等嘅。好，佢今晚系单身，佢确保咗。好，继续到你。 系啦，咁一定要有另一半先至可以成立到去偷食呢一样嘢啦。咁食。不代表要有感情的牵涉在内的嘛、 okay. 偷情就不同 了 有感情牵涉在内的嘛 是的我就查过网上面讲过偷情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背着其他人做一些男女之间的关系的事 嗯就例如什么关系啊 嗯 即总之有关系就是关系。 是啊那些东西即譬如说我陪着我老婆去跟你吃饭那么多你看看怎么定段啦、即是怎么定段啦 ,OK, 这些东西。是啦那你呢你应该明白到偷食的关系的。是啦即你不是今晚单身的啦好明显。你自己有没有试过偷食或者偷情这件事呢 食和情应该是关个情事咯。有感情有爱情咁 咁深嘅？突然之間，好文學界喎，點解？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啊？ 偷情嘅話，必須要牽涉有個感情喺入邊先至可以成立嘅、 哦，所以先至叫偷情啊嘛。 OK， 明白。咁偷食咧？ 齋食 係啦，齋食， 齋食， 齋食啦！你識唔識抹嘴啦？ 嗯。OK， 我想問一下啦，好啦，大家對於呢個定義男女之間嘅偷食同偷情，大家基本上係一樣啦，照字面解都係，即係對於我嚟講，咁我想問一下，你覺得去？男又好女又好去照妓啦，男妓又好妓女都好啦，算唔算係偷食呢嘅一种呢？ 啲消费嚟㗎嘛。 咁消费都唔係代表即係唔係代表冇㗎嘛。咁算唔算係偷食嘅呢你觉得？ 都係嘅。 係。 是叫食咯，就不是情咯。如果是消费的话， 即系咁当然啦。咁有啲喂，有啲人消费吓、啊，即系佢吓留埋，除咗留精之余，再留埋情咁样嗰啲，咁点即 系 好难讲噶嘛。即系如果唔系，点解咁多人翻大陆啊？唔知道做乜嘢嘅先得。 如果情意结上面咧，一擘开孖八就 系啦，孖八系啦，小红嗰啲系嘛， 咁咧就有少少关系偷情啦。 sorry， 系我叫我震啫。即系我咁样嘅定义嚟嘅，哦，即系揾阿小红每个月头买个个夫嗰啲系嘛， 我觉得啫， 咁已经系有感情啦。 嗯 ，OK， 咁我 唔可以固定嘅， 唔可以固定， 揾开有感情咯，嗰啲叫 唔可以有感情， 好鬼难，我冇揾错人啊，证明我今次啊点啊，咁我想问下咧，喺嗱，我一阵间先讲我自己男士点解会偷食啦，喺两位女士嚟讲，偷食点解会造成女士去偷食咧？嗱，喺我自己觉得啊， 喂，其实应该。较多人想知道嗱，我哋而家两个女人，我哋当然想首先知道点解男人会偷食咧？ 点解我嘅恶习系冇变嘅，永远都系摇台啊，整冧晒啲嘢咧，系冇变嘅。 唔好岔开话题。 我继续讲。 咁男人点解会偷食咧？ 喺我嘅角度嚟讲，喺我啲朋友嘅收到嘅线报，即系我啲朋友比较多嘅，系啦。系啦。咁喺 咪比较肚饿噶？ 啊，唔系。我啲朋友 讲鬼故咁样， 系啦，我啲朋友听到啦，系啦 ，friend 话俾我知， 系啦，我 friend 话俾我知啦，或者我自己睇到人哋嗰啲咧，通常都系个缺乏新鲜感，即系好闷啊，对住个老婆或者对住个女朋友嗱，因为 in case 即系对比住我哋头先所讲，即系要建立本身你要一对夫妻关系或者男女朋友关系噶嘛，你先会构成咗去偷食噶嘛。如果好似你今晚单身嗰啲系唔构成偷食噶嘛 ？OK， 咁嘅情况啦，话对于另一半系比较冇乜新鲜感，呢个第一。第二咧就話男人咧，成班男人一齊傾偈嘅時候，尤其是講呢啲咁嘅嘢咧，會當成一個戰績啊！ 哇， 系啦，即系会哇好呢嗰个咧就点咧？ 即系以前男人咧就上战场打仗， 系啦，就割咗几多头颅翻嚟嗰啲。而家我哋咧就系集咗几多啦，冇错啦。即系就算唔系真凭实据，或者喂睇下呢个哇，我嗰两日啊，哇， 系啦，其实系喺网上面 capture 落嚟嘅啫。 系啦，其实系明明系 show 俾人， 冇错啦。咁所以呢个会有呢样嘢啦。再者嚟讲咧，会呢两样会系比较多少少嘅，就唔会话因为缺乏某一，亦都系会缺乏咗嗰种新鲜感。但系男人嚟讲，仲会有一样嘢咧，就系中意偷嗰个过程嘅，系中意即系比较高层次少少啦。呢个系一个比较哲学少少嘅心态嚟嘅，即 系层次啊。 所以通常偷拍啊、偷窥啊， 系啦， 都系男人做噶。 系啦，冇错啦。咁但系而家嚟讲，偷拍呢啲嘢或者偷窥啊、偷听，唔系啊。而家有啲好靓嘅名噶嘛，叫窃听噶嘛。即系如果我哋依家叫窃食咁样咁啊，万无一失啦。 窃食、 窃 食啊！ 你听乜嘢啊？ 即系 我哋系男士嚟讲，系中意嗰种偷，即系嗰种瞒住某一个，而又可以偷嗰种感觉。即系嗱，未必系真系要进行埋最后嗰个上床嗰个模式嘅，但系。佢哋都可以，即系佢哋会个心态上会觉得，哇！我可以呃到我另一半，哇！好犀利啊，好叻，系 ，sorry， 系有留意清楚，系以为呃到自己另一半，觉得好叻啊！ 其实真系以为的， 以为噶咋吓，系啦，即系喺男士角度嚟讲，基本上有少少呢啲咁嘅原因咯。当然你有啲极端啲嘅嗰啲，我系黐线噶，我系中意有老婆，我都中意去叫鸡你吹啊咁样，咁当然有啲咁嘅可能啦。 嗰啲都通常有个藉口理由噶嘛，就系话老婆唔明白我啊。 嗱，即系都系， 系啦，都系一个原因嚟噶， 都系嗰啲啦，系啦。 仲有一个原因就系原本嗰段关系缺少咗某一啲嘢， 例如咧，头先个新鲜感， 佢讲咗好多次新鲜感、 浪漫啊， 男人冇乜呢啲噶。 有啲有嘅，你冇啫。 哦，我知，仲缺乏咗少少激情啊，嗰啲系嘛？ 即系都系嗰种新鲜感啦， 新玩意啊， 激情嘢啦， 新玩意 系。 咩新玩意咧？ 即系喺啲 意识上嘅小玩意， 唔系喺啲意识形态同埋形体动作上面咧嚟讲系配合唔到嗰个游戏模式咧，而导致到双方唔配合。哇！我用到好多形容词，形容 系咪讲乜都 话你学识渊博噶？ 系啊，系可以讲乜都得噶。呢位系最好就粗口就快。少少兩個 得，你想講咩？ 你想講咩？最緊要你知道有人會睇緊你。 第一次上嚟啊嘛， 係啦，佢仲會有，佢仲會有 好多次。第二、第三、第四，係 啦。咁但係好啦，你仲有冇補充咧？關於男士嗰度嚟講， 嗯，冇啲拍拖嘅感覺啊，咁嗰啲咯， 拍拖感覺即係著翻校服嗰啲。 有機會是的。 剛才聽你說了這麼久，很重複，不斷地重複，就是新鮮感這三個字。新鮮感對男人來說，喂，都是那句，那你拍得拖久或者結婚久，其實一定是會沒有新鮮感的了。 未必的。 怎樣可以又有新鮮感？即耐咗就一定，哎死啦，冇新鮮感啦！ 保留呢個 問題，我老公或者我男朋友去滾噶啦，一定 保留呢個問題先。你下下問曬我，而家就變咗好似審問咁。 好奇啊！ 你而家個問題頭嗰幾分鐘就變咗為何男人會偷食？喂大佬啊，個問題唔係啊！你有冇睇 agenda 噶？唔啱呢啲咁嘅嘢。 可以問翻我哋嘅。 係啦，咁女士嚟講，點解會偷食咧？嗱，保留翻你頭先個問題，點解新鮮感啊？ 我寫低佢。 係啦，跟住點解女士會偷食咧？我想問。 可能觉得不开心。 你有没有偷食过先？首先 我没有。 你朋友有没有？ 我都。 你有没有试着听朋友讲啊？ 没 有。你有没有呢？ 有，我的朋友有。 我答得很快，我是有的。跟着有什么朋友有了。OK, 我有听过我的朋友讲。 知的了，听开知的了。OK, 你讲先。那为什么你没有听过啦？那女士来讲，你觉得为什么要偷食呢？或者这刻有什么原动力要 逼？那我可以用回刚才我所讲的东西。即是段关系冇咗啲嘢，要浪漫， 即系缺咗只角咁样 拍拖， 系 即系冇咗拍拖嘅感觉， 俾人追， 你本 初恋啊嗰啲， 你本身系拍紧拖，我好明，你本身拍紧拖，但系我缺乏紧拍拖， 拍拖同初恋唔同噶嘛，佢要搵初恋啊嗰种， 咁你接啲芥辣落去啦， 初恋啊， 我要初恋啊，钱我大把，嗰啲系嘛？ 可能 即系你如果即系呢一刻如果迫使到你要偷食嘅，就系会要求翻啱啱拍拖嘅感觉，做冇咧？ 嗯，感觉咯。 OK， 嗯， 你讲下 你咧，佢好惊，好惊，下次唔会噶啦。 好惊， 佢都好惊，佢惊讲错嘢，唔系惊对镜头啊！我相信佢两个 朋友嘅嘢 系啦。 讲我啲朋友嗰啲， 梗系啦，梗系啦。 咁我有见过，其实都真系身边有啲朋友会去偷食嘅。通常系咩原因情况底下会去呢？第一，其实你话如果对女人嚟讲缺少咗某啲，譬如新鲜感啊，某啲感觉而导致佢去偷食咧，系比较少嘅。 嗯， 因为对女人嚟讲，其实只要嗰个男人对佢好，佢都唔会点样去要求额外嘅什么新鲜感啊、感觉嗰啲嘢。咁但系通常去偷食咧，就会系因为受刺激，其实系真系受刺激。即系譬如发现个男朋友佢去过偷食，跟住之后咧就要报复。 我几惊佢话股市跌咗，然之后我好受刺激啊！我今日买咗升佢跌啊！我而家去偷食啊！咁样 嗰啲刺激都 好刺激啊！ 系咯，好刺激。 即系呢个报仇式啦，呢个系会 报复嘅， 即系会报复咁样去做嘅。咁但系即系，但系嗱，我听翻嚟呢个喺啲咁嘅啲剧集成日都讲，女人唔会因为为即系佢系为咗报仇，而唔系为咗最终嘅目的嘅，可能系。嗱，我哋嘅最终目的可能系即系成个形体动作个改变啦。 哦，完善， 即系由八肢、八肢半、八肢、八肢半嗰啲。 要有完善啦。我咁又唔代表一定噶，其实真系出咗去偷食，可能系去 flirt 下，去搭上咗另外一个。咁但系 即系俾人捉下只手啊嗰啲啊， 唔代表要去发生个关系或者去完事咯。 哦，嗱，男士系调转嘅，男士咧通常偷食咧就直接去主题嘅。即是要去到以那个主题 为核心因素的，即是未达到呢就好像 真咁啲 差啲咯，即系 应该用下一次再 即系场波好睇，不过零比零咯，有射门一有射门，差啲咁样咯， 但唔入球 系啦，冇错啦，系啦。但我又想问阿嗱，头先你话报仇啦，都会有呢个可能性。女士嗱，男士会啊，男士肯定会添嘅， 肯定会报仇， 唔系会有呢个嘢，就系为咗性而去偷食，会唔会有呢个可能性？或者你朋友有 就唔会啦。 我真的比較少聽到，即如果是這樣的情況底下，都應該是對方幾滿足不到個女仔的了。 咁、有啲可能性係正常㗎，即係有啲有啲嗰啲老公一翻就瞓咗嗰啲咧。 有嘅，但係即係呢啲情況，女仔唔會咁樣。 兩邊都應該會有喎、即係如果女人係滿足唔到男人嘅需要，或者個男人滿足唔到女人嘅需要，都可能引致到會偷食嘅噃。 我知啊，我咪話男。 外國咪有個報道，直情係兩公婆，然之後個老婆係 準許同十個女人 十個 女㗎嘛，準許同十個女人瞓覺啊嘛。我不知幾狠啊，大佬。 你揾個唔想有关系嘅呢个，咁发生即系嗰啲， 你明唔明啊？佢唔想有关系，佢准我同十个咋？即系如果六十岁，如果六十岁死，即系嗰几十年出十个咋？咁死啦， 应该唔止。 哦，上报嘅 曾经十个啫， 上报嘅可以十个， 系 哦，上报十个，唔上报嘅可以好多。 拣咗嘅有十个俾佢、 但系唔系噶，咁嗱，头先你讲到啊，你话男人都可能为咗男人，肯定系一定会为咗性而去，为咗去一定会系偷食嘅，呢个肯定噶啦，即系出面嗰啲我听。 既然你咁肯定，就肯定系啦。 系啦，但系我 因为佢系男人咯， 系肯定会有噶啦。咁但系你头先讲到女士都有呢个可能性嘅话。是不是多不多的呢？ 比较少一点，但我觉得是有的。 有的，你朋友有没有？ 就没有。 他的朋友懂得少、你的朋友有没有？ 很少。 我又不听闻有、 他的朋友在听你说话的。是啊。 我又不好听闻有、是啦，我想会有的。不过这些情况底下就真的女人会比较少拿出来跟朋友谈的，因为牵涉到是讲跟她男朋友不搭嘛。 未必的话满足不到啫，有些男人可能有些男人 到都已经 可能他是很劲的，但是他不想做。 是咯、 即是赞到你天上有地下无，不过我去偷食。 但是呢，我想问啦，男士会有这个可能性的，男士都会有的，就是呢偷食的原因除了刚才所讲的东西之外，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去证明自己还在这个市场有没有价值的。 哦，即系要试一试， 系有冇 market？ 系啦， 即系我 可唔可以猎到食先？ 最紧要即系我沟唔沟到靓妹啊？沟到 要靓妹嘅， 系啦，咁啊，即系仲可以喺靓妹嘅市场可以掘多两年咁样。 唔系比较易呃嘅咩？ 而家好难 啲啦、okay. 即系大少少就可以用金钱啦。 细少少 就唔知啦。我好少做 啲， 我問問我朋友先，你等等我問問我。 要用肉體啦， 係啦，冇錯啦。咁但係你哋會唔會，即係你哋會唔會話係為咗佢咁樣去試自己個 market 咧？ 我唔會咯，我啲朋友可能會咯。 哦，佢 market 自以為好高啊，即係 唔 係？ 我都覺得可能會嘅。譬如一個結咗婚十幾年嘅夫婦，咁。可能那個老公都只不過是他第一個男朋友就成為了老公了， 那 我都未試過、突然之間有人 approach 了， 開心了， 即是這樣推敲， 還會有 market value、 即是推敲就是有套電影說， 跟著心仔就卜卜跳了， 即是推敲這件事就是男人來說，推敲一套電影說一個男人如果要找老公的話，即是一定要找個滾到癡細肺， 一定有玩過， 玩到怕，玩到面青那些， 千萬不要沒玩過，如果不 是，如果不是，即是 男人 是一給他玩呢就出事了， 咩俾佢玩啫？其實男人一有少少錢就玩噶啦，有少少經濟能力噶，即係啲時間有少少多啊。其實時間都可以自己擠出嚟噶，即係同老婆去買鞋，唔得閒喎。佢踢波喂有啊，喂幾點啊？去邊度等啊？去嗰啲嚟噶嘛？即係 時間就總會有嘅。 梗係啦，梗係啦，係啦。咁但係即係你話嗰啲咁嘅嘢係咧好死嘅啫。即係男人你唔好俾佢有少少錢啊，有少少錢咧使緊。 佢而家真係教啲女人一定要攞曬男人嘅錢噶。 是的，不是的，是最好作得適當的寬限這樣的。 不過都是拿曬好一 點、好了，那你剛才問到那個什麼鬼話、 男人你說了那麼多次新鮮， 是 不是真的那麼重要呢？ 其實是的。 咁點樣可以，即係對男人嚟講，點樣可以維係一段關係嘅新鮮感呢？ 嗱，首先咧，嗰、那個新鮮感唔係在乎於嗰個面容上嘅新鮮感咯。 嗯，佢好新鮮㗎。嚇、 啊，好新鮮。 因為我一嚟一路咁 一路老㗎 嘛，係一路老， 係每一路逆生長㗎嘛。 咁你每年嘅時候都會有唔同咗喎，咦？你咁你啲皮剁咗啲喎。 嗱，就我個人而言咧，就我個人啊，我冇問朋友嘅今次，我冇打俾家庭觀眾。 Okay. 即係就我個人而言咧，我自己會覺得咧，嗰種新鮮感咧，唔係淨係喺個樣子上，或者喺個個身體上嘅新鮮。咁你日日都唔同噶啦，係咪先？你過個你過轉韓國，你跟住再過多轉，幾個開出嚟都仲得啦，係咪先？即係呢個好即係我覺得唔係話。 咁剩翻落嚟嘅係咩嘢咧？係性格。 冇錯。即系如果你 有新鲜感， 唔系啊，你即系 唔同嘅性格嚟噶嘛？ 你明唔明白？你对住嗰个人，你永远的死咕咕咧。 嗯， 即系你对住佢翻到屋企，佢又喺度睇紧电视。系啊，十日之后 佢十句嘅说话，你都已经意识到佢讲咩？ 系啊，你明唔明啊？ 即系你咪叫闷咯。 你礼星期一开门，老婆你又睇紧电视啊？又系家有喜事啊？ 冇错啦， 三门。咦？下个礼拜又系家有喜事啊？再下个礼拜，咦？又系你啊，陈生，拜咁。 呢啲应该系连翻落去刺激感嗰度啦。 系啦，哦，咁样嘅咩？ 哦， 新鲜感同带住刺激， 你估唔到嘅嘢咪会刺激咯。 系啦，即系如果突然之间有啲激情嘢发生咗，唔系话一定要系房事嗰个激情嘢噶，即系你可能突然之间做啲。平时不会做的事、 啊、即是突然之间平时不煮饭跟着突然之间煮餐饭 是啊 日日煮饭今天我们出街吃啊 即是还有答案永远都是一样的不用做啊嗰啲咧，咁你真系即系阿老婆， 咁又真系喎。 阿老婆啊，我哋咧都好耐冇出过街睇场，唔使做啊，唔使手仔啊。 嗰啲嚟 讲，咩事啊？ 我要拖地啊！ 系你嗰啲咧，咁你会即系呢个，所以我自己会觉得系。當然我們對於其他、其他女士或者其他肉體上我們都會有這個遐想、嗯、有這個需要或者有、這個、但其實在心靈上的位置是重要過、是重要過我自己即是我自己覺得是重要過那個情慾上的東西咯、 嗯、喂那我想問男人是不是一定會去偷食呢、 我自己覺得不是的、嗯、即總有一些、女士都會啦、女士可能會受家庭的捆綁啦道德觀念啦、 嗯、 中國女人的或者中國女士的那 種修養啊等等的文化啦驅使之下因為會浸豬籠的嘛你都知道啦 是啊好害怕的、 啊、即如果你 在宋朝死了的啦其實你 黐線不 是我即是你啊你宋朝死了的 啦男人的女人的分別呢就是他當他投入了去的時候他是會全心全意 即是女人 是、啊、個女人 是投入了之後會全心全意都是的其實對女人來說為什麼會比較少會去偷食呢 是 都是因為對女人來說如果她即 feel 到那個男人對她是很重視很珍惜她的話其實對個女人來說已經會死心 所以從來自古以來女人偷食都是死罪嗱，從來女人偷食都是浸豬籠咯。 點解個 男人偷食咪逢場作興咯？係咪？你睇個名，你睇個名都唔同啲。我哋有逢場作興，你係你呢啲叫做淫蛙蕩虎嘅啦，係啦。我哋呢啲正常啦。嗱，頭先講啦，解答翻你頭先個問題就係話男人係咪一定會偷食？嗱，頭先你講咗女人唔一定啦，受好多種枷鎖之下，男人都會嘅。 嗯，即係男人都有枷鎖嘅。 以我所知，我啲朋友都好人噶有啲咧會受住宗教問題啦， 嗯、 即係佢哋可能宗教背景之下，驅使到佢哋會覺得我只係有老婆、哦、就 OK 啦。 宗教呢一樣嘢都真係幾 好，嗰、那個捆綁式好強，係啦，呢、這個我知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頭先你講咗嘅帶出咗個就話有啲男士玩夠啦， 嗯， 即係已經覺得喂。算啦，唔好再，系啦，即算啦，我好攰啦。 玩咗好多啦。 當然有啲可能好似阿四哥嗰啲，八幾歲都繼續㗎，係咪先？ 可能四哥後生未玩夠咯。 佢掛住拍戲嘛，怕驚滑出夢嗰啲啊，即係嗰啲啊，即係可能即係會有啲咁嘅情況，但係可能會玩夠咗，覺得唉唔想再喺呢度尋尋覓覓，或者再嘥時間喺，我寧願喺其他地方度咩，會有嘅。 会有的，即系十个男人好过滚咧，一个 剩翻一个仲谂紧， 系仲谂紧嘅啫， 真系仲谂 紧，唔系系啦，冇错啦，嗰、那个系或者仲谂紧，或者我觉得系回味紧啦，所以你都系识过第十一个嗰个啦， 十一郎 系啦，识第十一个嗰个啦，嗰、那个啦， 仲有咧，即系除咗捆绑啦，即系有啲宗教嘅捆绑啦，同埋玩救啦。咁仲有冇其他因素会 道德咯？即系个尊重上嘅问题，即系喂，我选择得你或者某一个，喂，我拣得你做女朋友，喂，我自己即系我喺我个人立场嚟讲，我接受得我自己出去滚，或者偷食啦吓、今晚嘅言辞，我接受得，我必须要接受到我另一半都可以去滚咯。呢、這个即如果你接受唔到，系啦，如果你接受唔到嘅，如果你觉得喂佢他人佢当然啦，你滚你以为你人哋唔知嘅啫，永远都系咁讲，你以为人哋唔知嘅啫吓。咁、但系如果他人你老婆或者女朋友都系滚嘅时候，你接唔接受到先？嗱，如果你接受到嘅，咁你会滚？ 系啦，因为咧对两人嚟讲，如果当佢知道另外一半去滚嘅话，头先讲咗啦，系一定会报复嘅， 一定嘅咩？ 其实点解要去报复呢，就是睇下个女人，个女人就几咁。 我好中意佢个反应， 系 想 啊！因为点解女人会去报复呢，就系睇下佢有几咁爱个男人。因为如果佢仲爱个男人，佢想维系， 就更加要报得劲啲。 佢平衡唔到自己心理啊！ 咁系。 系啊，真系喂，你有得去偷食。咁起碼我都要去偷食咗先，先至可以平衡到個心理。如果唔係好難， 呢啲純粹報仇嘅，呢啲咁嘅女人 報復啊嘛，講咗啦咁。 佢啲純粹報仇嘅，大家小心 啊！係啊，所以係啊，玩唔起啊嘛，就千祈唔好去偷食啊！如果唔係。如果唔系， 预咗 一定要 报复。所以佢今晚单身啊，好激啊！好，继续我哋冇撑到佢咁远先啦。喂，我搵你翻嚟系叫冇撑到出大海，而家叫我撑翻嚟啊！有冇撑咗出去新界先得噶？喂，大佬啊，挂住笑， 新界冇海噶咯，系继续。 好难啊！呢、這个。世界无海。好啦，讲返呢个去滚个问题啦。我哋做啲咩要补充返头先嗰个滚嗰个言辞上嘅嘢呢？ 滚嘅言辞上嘅嘢有啲乜嘢要补充？ 我想问啦，嗱、啊，不如我问啦，唉、哎，屌，讲粗口添，唔好意思，我原本成晚唔讲粗口。我想问下啦，咩情况底下呢，点解嗱女士嗱男士去照记呢，就为咗一事啦。咁女士去照记系为咩嘅？其实我真系想趁住咗少少时间，想问呢样嘢嘅。 好奇咯、 啊。男记，咁如果系沉溺于嗰啲咧， 即系去 深圳 嘅，首先佢要好多钱先咯。 未必噶，嗰啲跳茶舞嗰啲咧， 佢应该系非常之寂寞咯。 通常佢系发生喺啲年纪比较大少少嗰啲女士咧、原因系点解呢？我想趁呢個時間問， 我未去到年紀大喎、 啊。唔係，即係咁，你啲有啲 auntie 噶嘛，有啲 uncle 啊，嗰啲有啲咁嘅嘢噶嘛。 有黑卡任碌啊，但係佢心靈好空虛咯。 係咯，通常而家 係。但佢哋又拋夫棄子嗰啲噶喎。但系你抛夫弃子嗰啲嘅喎， 即系玩到抛夫弃子 啊！系啊， 哦，即系心灵空虚，然之后咧，人哋嗰一个咧，愿意即系佢去消费嗰一位咧，就可以俾到好大嘅心灵慰藉佢。其实对女人嚟讲，佢需要嘅系咩咧？都系恋爱感觉啫嘛，即系俾人痛醒，俾人珍惜，俾人重视。 O K， 咁对方俾到，咁所以佢就会导致到佢抛夫弃子咁样都去玩咯。其实对佢嚟讲已经唔系玩噶啦，就系、是、好似男人头先咁讲，佢抹惯咗孖八啦。要去揾媽 爸，其實只不過是想同佢傾偈啫嘛。 感情已經投入咗佢阿媽嗱度。 呢、這個我知嘅，根據非正式顯示同埋有啲朋友嘅透露咧，有啲女士雖則嚇去嗰啲地方咧係比較貴嘅、當然係有講緊係照嗰啲咁嘅嘢啦，情況底下咧係比較貴嘅。而但係嚟講，即係女士照記嘅情況，即係照男記嘅情況比較貴嘅。咁但係同時我亦都知道咧，通常去得嗰啲咧，亦都未必話係真係一定要去到成個後面嗰個關要發生一個關係嘅，亦、都係主要嚟講都係。主要是倾诉的，不知道家里那个可能，不过其实你对着墙都倾得计的，讲真 他要有人花时间在他身上。 明白。 男人和女人最大分别就是男人其实有东西他不会去跟另一半讲，或者不会跟人倾的，他会收埋自己，但是女人是一定要讲出来 的。还有男人会喝大几杯，哇，好兄弟讲的那些。 所以为什么有这样的分 别？我们整晚的节目讲到这么长下差不多完的时候，我们不主张人去偷食的，他们两个我不知道的，我是不主张。 会报复噶， 系 我系纯粹讨论下，就唔同嘅角度去睇翻呢件事嘅。我哋就大家仲有冇嘢补充啊？仲有几秒嘅啫噃。 补充就系、 是，拜拜， 下集见啦。下集我请假， 下集班人就请假啦，拜拜。 拜拜。